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今天中午午间时光，向各位问一声午安，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的北京风很大啊，但刚好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大风把音乐和祝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了，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打字点歌，告诉我你最想送出的一段祝福和故事都可以。已经今天从昨天下节目之后开始，就有很多朋友预定了，比如说大晨晨的小坛子，比如说雪，比如说宋丽 Richie， 还有李萌和那一抹微笑，都已经在这里要预定歌曲了。首先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开场曲，在公众平台上的露露点播五月天，此刻12:02为你送出的听不到。 想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 装，不懂不懂一直在掉，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的声音在笑，泪在仪表，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出口。我的声音在笑，泪在仪表，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 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听不到这样的祝福吗？欢迎你把收音机或者把手机的音量调大，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小时当中，送出的每一首歌都是伴随着真挚的祝福。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最想送出的一首歌，还有最想念的一个人。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 Mr. 白、圆圆、Cherry、考拉，还有弯弯，以及小坛子、芊芊、宋丽雪，还有左儿、石锅拌饭，还有明星果果、老徐、Sunny 都来报道了。你可以在24小时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这里一起来点歌。在接下来我们将电乐稍微换一个更为煽情和温暖的，因为要送出的是一份生日祝福。李萌在公众平台上说，我想在今天2018年的9月6号老公生日的这一天，为他点播一首贺敬轩的《陪你环游世界》。我想通过节目对老公说，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时间匆匆而过了，虽然生活里面没有漫天的浪漫，没有每天的甜言蜜语，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大度，也就没有我的孩子气，没有你的宽容，就没有我如今的放肆和任性。谢谢你对我所有的好，所有的爱，也希望往后余生能够更加的珍惜彼此。祝我的李先生生日快乐，我爱你，比心。12:08陪你环游世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李萌，送给老公李先生的生日歌曲。 从北京飞到意大利，还要去看米兰的花期，一起漂洋过海来到迈阿密，有我给你的惊喜。 飞到马德里，再到北极去看流星雨。我们一起潜入细腻的海底，可惜没有美人鱼。巴黎的夜色如此的美丽，空气再冷有我拥抱你，浪漫的威尼斯，热情的夏威夷，梦幻之旅。哦哦，我要带你环游世界，天南地北走遍，每天爱你会多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有时候也会在贸然的猜测，通过节目来点歌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可能通过不同的音乐，不同时期的音乐，能够大概判断出你的一个年龄，但是这样的故事一定是需要分享出来，它才会有这样的传递性质在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这位朋友叫做那一抹微笑，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为我自己，因为前两天呢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了，而且结婚的日子是我生日那一天，我以为自己是放下了，虽然说一年多都没有联系，但是每次听到朋友们提到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直到听到他结婚，我真的有一种被戳痛的感觉。然后我就跑到自己屋子里面大哭了一场，希望真的能放下吧，虽然说心里面还是会有他。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在12:13，点播一首曾经他为我唱过的黄品源的小薇，希望能在广播当中再次让我听到这首歌，能让我彻底的放下这段感情。来自那一抹微笑的点播，小薇。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送给你。

希望刚刚点播这首歌曲的最佳羁绊这位哥们儿有机会的话还是能尽可能的陪在家人身边吧。等你的家人出院了，身体一切平安的时候，别忘了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跟大家说一声，让大家也放心。同时也分享一下，雨香这边也发来了，说前段时间家人住院了，昨天出院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年龄越大了越应该注意一下身体了，同时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为各位送出祝福。比如说在今天上半时段进入广告之前要播送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归去来兮昨天的，他说想要点播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要送给我的好闺蜜健和我自己，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和爱好了，我们一起种菜养花，一起到外面逛街，一起听音乐会，我们把寻常平淡的日子过得有序而雅致，充满了温暖活力。同时要配合他的这首歌曲，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在北京拍下了一张照片，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傍晚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的是大概下午六点钟我从健身房出来，在通惠河旁边拍下的一张，把这样的风景分享给各位吧，希望这样的午间时光能给你们一个休闲惬意的享受。12点的22分，玫瑰人生来自归去来兮的点播。如果说你也错过了昨天晚上的傍晚风景，只需要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傍晚，就可以收到我看下的一处美景。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Qui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2场活动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将于9月15号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想获得免费门票，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再来关注周杰琼首支个人中文单曲《Y》首发。作为有着外国女团经历的歌手，周杰琼把明快活泼的少女感完美融入到这支中文单曲当中。《Y》的曲风和周杰琼的演唱风格十分贴合，跳跃的节奏契合了她充满弹性的嗓音，独特的编曲和电音元素则完美凸显了她声音当中的独特基调，可谓是量身打造。歌声饱含着一股强大的少女爆发力，气势十足，曲调富有冲击感，旋律魔性，令人过耳不忘。昨天金莎微博发布长文表示正在准备新歌，并且很荣幸地和藤原玉郎老师合作。文字中不仅表达了金莎对藤原玉郎的敬佩之情，也能看出金莎在制作过程中不断鞭策自己更加优秀。在配图当中，以录音室为背景的金莎和藤原玉郎正在探讨，上扬的嘴角看得出两人合作轻松愉快。也有粉丝表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看来金莎准备放大招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此刻你依旧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把这样的祝福送给谁，分享一段关于音乐的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出去。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还需要我过多介绍吗？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来自12:34公众平台上小鹏这位朋友的点播。他说我有一个朋友要结婚了，今天想点这首歌来祝福他。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冲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听我说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你送出音乐当中的祝福，这是来自昨天一样是 Richie 通过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的，他说今天想要点播的是任贤齐的兄弟，送给我几个高中同学，前几天呢我们一块聚了一下，虽然说有几年没联系了，虽然说坐在一起可能没有那么多共同话题了，虽然都在忙碌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想起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像兄弟一样，真心的想你们。他在下面给我写了好多的名字，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他念出来。比如说庞立明、谢殿新、李荣南、庞立斌、陈震、韩伟华、景海峰、孟祥山、潘海波、张海波、石延伟、王小柱。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开心难过时一起唱歌的情景，无论以后呢我们身在何时何地，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彼此的友情。在12:40通过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Richie 点播的这首任贤齐的兄弟，送给刚刚念到的所有的好兄弟们。 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余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 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交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能少住一个人，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小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希望在节目当中为你送出更多的祝福。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告诉我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同时要邀请各位，因为明天就是周五了，对，时间没有错，周五的下半时段通常是我们的一个有声来信的环节，也同时欢迎你此刻可以拿起手机，通过语音的形式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直接用声音来点播一首歌。明天下午的有声来信环节，我也会把你这样的声音一并的放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大晨晨的小坛子，他说今天2018年9月6号是小弟吴昊32岁的生日，也想为他点播一首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没有人能够陪你到天明，所以你也要早睡早起，也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注意照顾好自己。12点46分为你送出。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闭上眼睛就看不清， 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的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小坛子送给弟弟歌曲的时候，突然我在听需要人陪，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的姐姐。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两个人会买各种各样的磁带互相分享，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关上房门，这样当家人都跟我说啊要睡觉了，好没问题，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着那个录放机，在当时在房间里面不断的换着磁带去听，不断的去分享，很温馨也很让人难忘吧。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歌曲，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播出的，就跟各位念一下吧。比如说李海峰说，今天都是好消息，因为我的家人也出院了，想点播一首二手玫瑰的仙儿，要送给各位。还有这个海，他说想点播一首迎着风向前冲，送给我自己，同样也要送给那些在困难里的人，无论前面的路有多困难，一定请要坚持。雪给我留言说，这是一首呢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想要点播的是高明俊年轻的喝彩，想今天把这首歌曲送给思萌以及此时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希望我们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能够快乐生活每一天。接下来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十一，在12:52要分享的这首歌曲 Need You Now， 用这首歌来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中午12:00不见不散。同时要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早上8:00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因为到时候早间音乐加速度也会有我和出行歌单陪伴各位度过早间的欢愉时光。 Scattered all around the floor, reaching for the phone 'cause I can't fight it in